listening to Raisin X 节奏驾到。 2:56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第一个小时节奏驾到 Rhythm Mix 的最后的时间当中呢，在这里要预告一下了，我们稍后呢将会在北京时间的13:00到14:00期间会请到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位翻唱达人，现在已经是一位唱作人了啊，华丽转身的唱作人节省钱啊 Jason Chen 陈以彤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要跟各位听友们去分享他的相关的音乐故事以及一些音乐故事背后的自己的经历。如果想要了解情况的话呢，可以来马上关注我们的易直播的视频直播啊，可以通过易直播搜索常先生 FM， 或者可以通过我的微博主持人常小航，马上获得我们的视频直播的入口。Jason Chen 已经在我的身边落座了，朋友们，你期待吗？马上来到节目当中，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我们一会儿见。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

You're listening to Razor Mix 节奏驾到。 试着刚刚一首歌曲来开始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而刚刚我们这样的一首歌的开场歌曲叫做 Please Everybody， 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做客嘉宾，坐上客啊，我们的大歌手 Jason 陈陈一同跟朋友们打个招呼先。 Hey， 大家好，这是 Jason 陈陈一同，很高兴来到北京。 是的，今天呢来到北京音乐广播的直播间当中来做客，非常开心能够跟 Jason 一起见面哈。话说哈，这样一首歌曲是新歌来的，而且呢会发现其中的中文的部分加入了很多东西。其实呢我们的节目是一档欧美音乐节目，这不可置疑，但另外一点的话我们特别要鼓励，就是在国际市场当中，在很多的人们眼里边当中，你唱了很多的英文歌之后又开始唱了一些中文歌，这样的一种混搭给自己带来了一些别样的体验，当然也给我们的各位听友们带来了很多的别样的体验。那今天我们的大咖嘉宾 Jason 陈就要跟朋友们分享他的一些音乐故事了。当然今天呢有一个大事要说，是吧哈，因为今天晚上要在北京要开演唱会，能不能先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自己的一些相关的历程？好像这是最后一站了哈。 对，这是最后一站了，所以明天就可以 休息休息一下，已经非常非常疲惫了，可以说是这一来可以说是走过了包括有这个上海啊、成都，还有 广州、深圳 这几个场子，但在北京呢是最后的一站。一连走这么多个城市，真的挺辛苦的。作为一个歌手来讲，更多的时间，说实话，我相信你自己应该更多的放在音乐本身，可能更多一些。其实能不能跟很多的我们的北京听友们来先去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因为可能有些人对你很熟悉，当然也有很多人可能并没有太了解 Jason 陈，好吗？ 好，其实我小时候不是做音乐的，也不是学音乐的。我大学毕业之后是 UCLA 毕业去做会计。 做会计，对。 但是那个时候特别忧郁，因为不喜欢做会计。 金融男哈。 对，所以后来就去开始是翻唱歌，后来变写歌，然后也混了蛮久的，现在还在做，所以其实就 这很不容易，就是 幸运，很幸运。 并没有做老本行。 对对对。 但是其实呢做会计可能会认为比较枯燥，但是觉得自己能够怎么就发现自己是对于音乐如此的喜爱，而且能够精专于此。 因为我当时唱都是英文歌，但是我会觉得说特别想去尝试一些中文的歌，所以我会把一些英文的歌改成中文，中文的歌改成英文，然后想跨界的这个梦想。 哎，所以就是还是有思想有态度的一个歌手。所以就是这样的一种混搭跟跨界，让 Jason 陈他当时呢在 YouTube 当中是屡获点击量，可以说他的点击量在 YouTube 当中已经超过了4亿次的播放量。而且呢他的很多的这种翻唱和他的这种跨界演绎还被很多的原唱者所青睐、所喜爱和点赞，对吧？ 对的，有时候。 那我们赶紧说说看，当时都被谁夸赞过你的歌曲啊？ 这个也还好啦，就是有时候我，尤其是我改编的那些，就是如果说我把这个中文的改成英文， 对， 他们可能就会哦，这个翻的还不错，就是这样子，可能会。也不是说特别去点赞，就是他们会跟我说哦， 不错哦， 就是 哎呦不错， 味道有到位， 而且不太一样哦， 对啊， 所以就是说，因为毕竟呢，这个欧美歌曲的当中很多这个歌手们，他们你知道他们的嗓音跟咱们亚洲人的嗓音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他们的条件可能天生就跟我们不太一样。那自己怎么能够说是用自己的一种态度，或者用自己的一种自己的所谓叫声音条件，去战胜那些个可能觉得有一点点难驾驭的歌曲呢？当时有没有这么考虑过，说这歌好难唱，我还要非要拼一拼，这是为什么？ 有，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有跟就是你小时候听音乐的人有关系。因为有时候你可能听，假如说一个国内的歌手，他的条件可能没有，比如说唱不了 Beyonce 的歌，比 Bruno Mars 的歌，但是我听的就是那些歌，所以我平常会想唱的歌就是那些歌， 所以就好分享， 所以就会逼自己去，对不对？就不小心会逼出来， 一不小心就把自己就是对熬出了头哈，特别的厉害。那今天我们还有很多的新歌要跟大家伙去分享一下，这样吧，给你一个机会，那我们下面要听哪一首呢？这样一首歌来推荐， 对，我们听一下 Guilty 好了。 好，那这样一首歌为什么值得来推荐？当时的这样一首歌的背景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因为这首歌 他的风格就有点像一个 Neo， 嗯， 以前就是那种 2000 时候，我特别喜欢这个风格， 就是那会儿我还小，2000年的时候是吧？ 是， 对，那会儿的时代其实就是大家伙会觉得听音乐还比较单纯，那会儿 Taylor Swift 还没有转变他的乡村小魔女的这样一个身份， 对， 那现在不一样了，所以 Guilty 也算是一种找到初心的感觉是吗？ Guilty 不是 Guilty， 这个是其实是一个我失恋的一首歌 啊，有 他是说，因为有时候你会前男友前女友嘛，他会因为他以前做过的事情让你会去怀疑你下一个恋人也会一样的人， 所以 我当时觉得说他之前那个前男友犯的很多错，他觉得我是一样的，所以我会觉得说你不能，我还没犯错就觉得我是 Guilty 啊，就是在 diss 别人， 对，也是啦，就是自己的抱怨啦， 对， 就是说很不公平的抱怨。 其实歌曲当中就是在写自己的生活嘛，来听这样一首歌，来自 Jason Chen 的 Guilty， 一起来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一首歌 Guilty 来自于 Jason Chen 啊，话说这首歌有点点的时代感了，有点年头了哈。 有 throwback。 刚刚还在下面还说六年了，这样一首歌六年前的时候，自己可能也是经历了一些自己身上或者是身边人的一些个经历啊，才有了这样的一首歌曲。而下面的时间来继续听好歌，我们给今天既然 Jason Chen 他做客节目直播间呢，那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选歌的权利呢交给陈一彤好了。下面 首你觉得要播什么，好吧？ 那我个人特别喜欢 Halsey 的声音 哦， 我们就来一首 Halsey 的 Now or Never。 好的，那也是声音有毒的 Halsey 啊， 特别有毒， 辨识度很强。那一会儿我们再来分享更多的歌手们他们的好歌曲，一起来听这样一首 Now or Never。 Fight right now. Know you're always right now. No one needs you around with me, but nobody been around with me. Been through the ups, yeah, the ups and the downs of me. Got a whole lot of love, but you don't wanna spread it around with me. Yeah, never pick up, never call me. You know we running out of time. Never pick up when you want me. Now I gotta draw a line. Baby, I done done enough talking. Need to know that you're mine.Baby, we done done enough talking. Gotta be right now, right now. Baby, gon' love me now, now, now, now, now, now. Now or never. Hey, hey. I want you to hold me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forever. Hey, hey. Said you know I wanna keep you around. Round foreverWishing you were around with me, but you in a different town than me. We've been through it all, but you could never spit it out for me. Trying to talk to a wall, but you could never tear it down for me. Yeah, never pick up, never call me. You know we run another time. Never pick up when you want me. Now I gotta draw a line. Baby, I done done enough talking. Need to know that you're mine. Baby, we done done enough talking. Gotta be right nowBaby, gon' love me now, now, now, now, now, now, now or never. Hey, hey. I want you to hold me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forever. Hey, hey. Said you know I wanna keep you around. Never 来自于 Healthy， 那正在为您带来的我们的直播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那么节奏驾到呢，是在每个周末周六周日两天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钟直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我是主持人 Mr. 常小航，我身边的嘉宾那就是非常著名的歌手 Jason 陈以彤啦，欢迎 Jason 来到直播间当中。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哎，刚刚给我们来推荐这样的一首 Now or Never 啊，有毒的声音我们听过之后自己已经是中毒了，那下面时间继续来推荐好歌曲好不好？觉得要哪一首会比较好？ 那我们现在听一下那个 Martin Garrix 的那个那首 Scared to be Lonely。 是是是，这是来自于 Martin Garrix featuring Dua Lipa Dua Lipa， right？ 为什么要推荐这样一首歌呢？ 因为我现在特别喜欢这种 电子的东西，对对对。而今天我们选这个版本呢，是 Original Mix Edition， 而不是其他的 DJ 的混音二度混音版本。所以说开口脆啊，对，尤其 Dua Lipa 他在现场的时候，经常会能给到我们一种比较强大的个人魅力的一种冲击，包括听觉跟视觉同样在一起。因为我记得当时是在前年啊，不对，是去年。去年当然我去了一次瑞士的这个 Montag 这个爵士音乐节的现场，就看到了 Dua Lipa 他的演出。我觉得，来吧，先听吧，还是耳听为实啊。Scared to be lonely。 It was great at the very start. Hands on each other. Couldn't stand to be far apart. Closer the better. Now we're picking fights and slamming doors. Magnifying all our flaws. And I wonder why, wonder what for. Why we keep coming back for more. Scared to be lonely 来自于就是 Dua Lipa featuring 我们的 Martin Garrix 带给我们的歌曲了啊。来继续欢迎一下 Jason Chen 来到节目当中。那当然我们现在的时间要听听看你的好歌曲，来推荐一下你的好歌好吗？这样的一首歌准备要给我们听些什么嘞？ 好，这个也是一首英文歌，叫做 Runner Up，就是要介绍一下吗？ 当然。 哦，好。 对， 这个歌的讲的就是说，我可以帮你放在priority， 如果你也 优先的， 如果你也同意把我放在 priority， 那叫平等是吧？ 对，但是如果我帮你放 priority 的话，然后你不把我 你把我甩在一边，那我不愿意当那个 runner up。runner up 可能就是第二名。 啊、哦，第二名 亚军， 对对对， 是亚军，所以我不愿意当亚军， 亚军， 对， 嗯，所以永远要争第一的感觉。但是的话，需要一种就是位置的平等跟互相的这种给予啊。所以听听看这一首歌曲吧，这是来自于 Jason Chen 他的最新单曲，一起来听一下。这里是节奏驾到，正在直播。 With that subtle grin, I've accepted that our ship has sailed. Don't twist things around now and say that I bet. Really wish I could make you happy, but your heart really is not with me. I refuse to be your backup plan when you already got a man. I don't wanna say goodbye, but I gotta move on with my life. You made a choice, now I'm making mine. I cannot tell you how to love, but ooh, darling.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为你迷美声歌剧再度来袭，一场因梦游引发的爱情危机，亦是美声歌剧中的旷世杰作。著名导演吉尔伯特·德洛佛倾情打造，丹尼尔·欧伦应邀执棒，发腔女高音迪丽拜尔领衔实力阵容。8月28、29、31，9月1日、2日，国家大剧院制作歌剧《梦游女》，听中国夜莺唱出清纯华美。领略歌剧诗人朦胧婉约的浓情诗意，详情咨询6655-0000。 北京房山酒庄开放月活动即将拉开帷幕，莱恩堡嘉年华、乌龙堡红酒之夜、国际葡萄酒大赛与您不见不散。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下午本市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大部分地区是宜假日出行，只是光照较强，气温上升较快，午后最高气温在31度左右，外出请您注意防晒补水。午后西部北部山区有可能出现雷阵雨，夜间全市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请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西部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力，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川阴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阴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北京喜剧周的消息。2018北京喜剧周将于9月10号到28号登场，包括青年原创喜剧力量、中国传统喜剧元素、国外经典喜剧剧作三大内容。届时呢，来自中外各国16部优秀戏剧佳作、3部国外经典 NT Life 将轮番上演。西安话剧院推出的大型舞台喜剧《吼秦腔》将作为本届喜剧周的开幕大戏，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喜剧院演出的果戈里经典喜剧《钦差大臣》将作为压轴大戏。新凤凰巢和看钱奴与吼秦腔同样以中国传统喜剧元素为切入点，国家大剧院出品的《仲夏夜之梦》将再现莎士比亚笔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满故事，同样是改编自莎翁作品的音乐剧《莎翁的情书》则将四段经典的爱情故事融为一体。魔术剧终于失去了你，让观众沉浸在魔术、音乐、故事融为一体的戏剧环境中，融合了打击乐、舞蹈和视觉艺术表演的破铜烂铁，把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扫帚、水桶、购物车、塑料袋作为乐器，打造出一台创意非凡的惊奇舞台秀。同时呢，2018北京喜剧周还将举办喜剧高端论坛，以丑角的艺术为主题，探讨中国传统戏曲中的丑角和国外经典戏剧中的小丑。国内外表演艺术家、专业学者将汇聚一堂，挖掘喜剧艺术的精粹内涵，提升本届活动的影响力和关注度。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A sound you will recognize by Mr. Chow. A feeling you will never forget. Hello, everyone. We are DNCE. Hi, this is Cool in the Gang. And I'd like to say hello to Beijing Music Radio. So, baby, it's Max here listening to Raisin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Hi there, I'm Jacqueline Carr, and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Raisin Mix. Hello, this is Keith Hancock, the Grammy 2017 Music Educator Award winner.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 Hello, I'm Maddie Noyes, and you're now listening to Raisin Mix. Here comes the beat. Hey, Beijing, it's Nicky Romero. You'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 I'm Nash Overstreet. You'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Hi, guys, this is Vassy. You'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Hey, we're Sophie Tucker. You'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Hey, what's up? It's Martin Garrix, and you'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 节奏驾到。 riddle. I don't get you, you're a riddle. What is it that you want me to say? Yeah. Would it make you feel better if I didn't take you away forever? Even if your joy brings me pain, I wish that you could read my mind, see what I'm feeling through my eyes. All the time. If I could turn the night to day, if I could make the seasons change, I would. But I can't do it, baby, 'cause I'm only human, I'm just a man. I wanted it all, that was part of the plan, but I'm filled with more regret the closer that I get. The missing reasons, why is it hard? It's making you happy. No matter what I do, I guess the truth is I can't please everybody, body, body. No, I can't please everybody, body, no. Sometimes I wanna give up, 'cause I ain't ever gonna live up to everything they thought that I would be. I'm just gonna do me. Sick and tired of being worried, losing sleep over things that shouldn't even bother me. I wish that you could read my mind, see what I'm feeling through my eyes all the time. Hey. If I could turn the night to day, if I could make the seasons change, I would. But I can't do it, baby, 'cause I'm only human, I'm just a man. I wanted it all, that was part of the plan, but I'm filled with more regret the closer that I get. The missing reasons, why is it hard? It's making you happy, it's leaving me scarred. No matter what I do, I guess the truth is I can't please everybody, body, body. I can't please everybody, body, no. I wish that you could read my mind, see what I'm feeling through my eyes all the time. 'Cause I'm only human, I'm just a man. I wanted it all, that was part of the plan, but I'm filled with more regret.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样一首歌 Please Everybody 来自于 Jason 陈带给我们的全新单曲，而这个版本刚刚我们听的不太一样了啊！欢迎朋友们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正在直播的节奏驾到，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钟直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身边的嘉宾就是 Jason 陈本人了啊！欢迎陈以彤本彤啊，欢迎啊！ 谢谢。 刚刚我们聊了很多，其实下段时间继续要分享你的好歌曲，还有你的一些个相关的音乐经历了。话说啊，自己这个在互联网出道也是多年了。刚刚这一版是纯英文的版本， 对， 跟之前我们那个中英文混搭版本不太一样。咱们还要回顾一下啊，就是这么多年以来，起码你是在网络上面先红的嘛。那红了以后呢，身边有没有什么一些改变？朋友们对你怎样啊？之前的有没有朋友就是更加的热爱你啊？有没有一些新的朋友跟你玩的更加这密切的一些？有没有这种变化？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朋友这方面这方面是还好， 嗯， 这家人， 家人 可能一开始是会觉得比较反对 啊， 那之后做的好像没有。太饿肚子的时候就哎那还也鼓励一下。 哎他就还是觉得你就既然学的是会计就还应该去做金融工作就好了嘛，对不对？看唱什么歌，对不对？这家里边还是这么 很有意思，就是他们嘴巴上会这样讲 啊， 但是晚上啊或者怎么样都会看到他们在 在听我的歌， 他们自己上网看， 会去看我的视频，听我的歌，但是都不会跟我说他们去看， 就是硬凹， 对对对， 就是死扛也要扛着这个， 对对对， 这个 背后会支持，但是嘴巴不会讲， 真是逗呢，你说这哈，结果被你发现， 对，还是被我发现， 看一下浏览记录，发现哎，都在看我的歌曲的 MV， 是不是？ 是是是是。 所以那明明自己已经知道了家人呢其实对自己是支持的或者起码是关心的一种状态，就是自己心里有底了啊，有底了以后觉得说好，我就偏不做会计工作，我就开始去要好好精进一下歌声啊。 对， 那有多少人看到过你的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多少人看到过你的现场没有过什么录音棚啊这样的情况？ 其实很多，因为我之前还有去参加一些唱歌比赛啊，或者在大学的时候还有一些就是常常那种学校的演出，其实蛮多 校园歌手来的，对吧？ 只是没有拍下来， 没 有现场的人看过，对， 就没有记录是吧？ 对， 现在觉得可惜或后悔吗？ 一点都不觉得可惜， 都是黑历史， 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才会有了后来啊，这个在各种各样的环境，是在家里边有一个小的录音棚，是吧？ 小的录音棚， 对， 对， 对。然后我们很多的这个网友们都会认为你这个视频录得很有意思，就是你会很会弄光线，就是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边，你的光线弄得很好，整个人就很帅气。然后的话，包括光的背景，包括颜色的调整。会觉得很简单，其实你看基本上你的背景都是以暗色为主的， 是， 是， 对吧？哎，这就可以避免了家里边乱糟糟啊，这种情况。那关键就是说你当时怎么想说，那我就是拼老命也要弄一个录音棚在家里边。 其实我录音棚是很慢很慢的做的，我本来就是一个，我妈之前是钢琴老师，所以之前她就是一个放钢琴的一个房间，那我就把那个钢琴搬走了，然后自己买了一个桌子，然后慢慢那个录音棚也是自己盖的。 像话吗？这个老妈肯定不高兴啊，把我的钢琴搬哪里去了，真是开窗户扔下去了，真是。所以对于自己的录音棚应该是格外的珍爱，对吧？ 对，其实是要节省钱。 对啊，所以要节省钱。 外面去找录音师很贵。 所以更应了你自己的名字啊，就是节省钱啊， 真的是为了要节省钱， 对，节省钱。所以当时的设备并不是很好， 就是慢慢累积的，其实对。 第一次的投资买，包括像声卡呀、话筒啊什么的，还记得花了多少美元吗？ 第一次的投资是买一个 USB 的麦克风， 那个 才20块， 那个很便宜， 20块美金， 对。对， 那我第一个 sound card 是一个 M-box， 那个好像是120块美金。 M-box 其实挺贵的了，已经算是那会儿觉得挺贵了。 之前、对，之前哇，这个6个麦克风的钱，对不对？ 觉得已经下了血本了， 是。 所以后来觉得，我们既然说是这个迈开了第一步，有人说玩单反穷三代啊，有人说这个什么毁一生之类的，其实玩音频更是毁一生啊，因为里面就是无底洞。你像我们在直播间当中，这样的麦克要几万块一支，然后包括我们的监听音箱可能都要这个大几万块钱一支。所以说，如果你家里面摆成这样的话啊，没一个万八千，没有个百八十万可能下不来。 对。 但是对于这样的一个金额来讲，对于自己自发玩音乐的人不现实，所以呢，怎么能够慢慢就精进了你这个音乐的这个技术方面？然后我们就会发现，你这个录视频的技法也是越来越好了。有没有人帮你？ 其实还好，没什么，因为我都是录差不多一样。我觉得最好笑的是一点是我的话筒，视频里面的话筒，都只是买来摆样子的，因为是一个玫瑰金的一个话筒，其实它根本没有加线。然后能不能用都不知道。 不知道啊。 对，像我自己个人用的麦克风其实是一个蛮贵的麦克风，这从来没有上镜过。 对，就是我们可以这背后揭幕一下你的每一段的视频怎么录出来的啊。其实就是自己先录好了以后再贴到视频的背面去，对不对？ 对对对 对， 对。 是贴过去的。 对。 所以说视频呢是摆样子的一个设备，看上去是帅帅的美美的，然后呢背后在录音的时候应该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才对。 是是是。但是我觉得好像还是有少数的人觉得都是一次过的唱法。 不太现实，说实话。 对 对，因为很多歌手们都不太会有一次过，而且有时候经常会是甚至是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剪。 有时候 中文可以一个字一个字剪，英文很难， 都可以， 一个字 都可以 哈。 对 对，有 auto tune 是吧， 对， 调音准啊之类的， 都可以 啊。对，今天我们又在这个揭秘哈，

可以说是大唱将哈，因为在 YouTube 当中也是获得了至少4亿的播放量的 Jason 陈以彤做客直播间。那曾经自己也翻唱过这版的 Shape of You。那下面的时间继续来推荐好歌曲，那我们的选择权交给 Jason。 下一首我们来 Demi Lovato 的 No Promises。 No Promises 这样一首歌 ，Demi Lovato 他的声音一听呢，其实就特别的。Disney 对，但是特别有爆发力的 Disney 对对对对对，很多人知道 Demi Lovato， 我觉得可能是来自于 Let It Go Let It Go， 对对 对， 对，那现在的话应该说是他也在进行了转变， 对， 也在华丽变身，而这版的 No Promises 来自于 Demi Lovato featuring Chico's， 一起来听一下，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想要查询我们的歌单马上来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0825即可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直播歌曲列表了。当然除此之外呢，也欢迎您通过我的新浪微博关注主持人常小航，或者是一直播关注常先生 FM 收看我们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 No Promises 送给大家。 Just be careful, nah, nah. Love ain't simple, nah, nah. Promise me no promises. Oh, nah, nah. Just be careful, nah, nah. Love ain't simple, nah, nah. Promise me no promises. Simple, nah, nah. Promise me no promises. Dances 来自于 Demi Lovato featuring Cheat Codes 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值得单曲循环的一首好歌曲，但下面的时间要推荐的另外一首值得单曲循环的好歌来自于我们的嘉宾 Jason 陈以彤他的好歌曲了。话说呢，我们今天节目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哈，今天晚上的演唱会准备唱什么歌，可不可以给我们透露一下？哈哈 哈哈哈！今天晚上的演唱会我有唱一首原创的歌叫做 Best Friend、哦、剩下的就是一些林俊杰啊王力宏啊、嗯、这些陶喆这些翻唱的歌曲、啊、 对，都是这个范儿的哈， 对对对 对, 对， 今天晚上的歌会比较讨喜一些，一定要关注一下今天晚上Jason 陈的现场演唱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直播现场最后的一首歌就是 Solo、啊、 对 Solo 这是一首就是名字嘛，顾名思义就是独唱是吗？ 就是他们玩游戏需要两个人才能玩嘛、嗯、但是这个两个人的游戏你自己在玩就变成没有在玩这个游戏 啊。 对，这其实是一首8年前写的歌，这首歌是从 GarageBand 录的 哦。 对， 用这个 iPad 当时做的吗？就是 当时还没有 iPad 当时好吧，真是有点点年代感、啊、 GarageBand 录的 GarageBand、嗯、 对， 好吧，用软件全部是虚拟合成、哎、 是 很有意思哈。 GarageBand 录的， 来一起感受一下这样的一种当时的Virtual Reality 啊，这种虚拟现实的音频是什么样的感觉？再次感谢一下 Jason 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节奏驾到的直播间现场啦，也预祝你今天晚上我们北京演唱会成功，谢谢 Jason 陈陈一同来到节目当中，也跟朋友们 say goodbye 好不好？ 嗯、Goodbye, see you guys tonight. 好的，我们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 Jason 陈光临我们今天的节奏驾到，当然也希望您过来锁定我们的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稍后还有我们两个小时电子音乐舞曲的会音单元。我是 Mr. 常小航，我们一会儿见。

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 Rando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电音舞曲的混音单元。那么要锁定一下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直接回复一下歌单，获取我们的音乐列表查询方式了。每一首的歌曲的名称呢，我们都按照顺序为您排好了，而且放在了歌单里边，每周更新。所以呢，我们让这样的一种贴心的服务可以持续下去，希望你能够来喜欢啊、哦！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And now he's in too deep, her clothes are so bright in. Her wicked stare, her wicked stare, it haunts him, it haunts him now. So come on, hold on, wait just a minute. She's from a cold, dark place, and he's in it.Hold on, I'll wait just a minute. Oh no, yeah.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Oh no, no, no, no, no, no. Yeah, yeah, yeah.

看一集动画片，孩子就能学会控制情绪。文档当中输入您的需求，后台就能自动编程。一场球赛通过 APP 就可以完成录制和精彩瞬间剪辑。这些奇思妙想的文创项目纷纷在北京文创大赛中亮相。近日呢，经过三个月52场比赛，创意大赛从数百个项目中决出了北京赛区的1、2、3等奖16个项目，他们将代表北京参加9月份举行的全国总决赛。9月底，这些文创新星还将在 BTV 创意中国节目中展示。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下午3点继续节奏驾到，4点战马能量音乐，5点974 Live Show， 晚7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azor Mi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I won't walk away from you now。So hold me close, don't let me down. 'Cause I tried and tried to fight it, but right now I can't deny this.

自己调一杯鸡尾酒完全没有问题。之前我们曾经说过这个薄荷酒哈，那在里面调薄荷酒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买一点点薄荷糖浆，买几片薄荷叶，然后呢再用点朗姆酒兑在一起摇一摇，加点冰块，好了啊。希望各位可以通过这样的音乐给自己的周末时光更加的舒爽一些，或者是加满能量。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 Beats. We'll be right back.

主播 Mr. 长常小航送出魔力四小时，让思想释放，追逐欧美潮流单曲，带你听懂电音。据说多听会有好身材哦。 Rhyth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hythmi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It was great at the very start. Hands on each other. Couldn't stand to be far apart. Closer the better. Now we're picking fights and slamming doors. Magnify. 特别 lonely 这样一首混音作品来开始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的一个小时的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继续跟朋友们来一边听着电子音乐的混音内容，一边同时来关注一些欧美乐坛当中的大事小情了哈。那首先第一条内容呢，要跟朋友们说一下关于这样的一个 Lana Del Rey，他呢在主流的媒体播放平台 Spotify 当中呢，也是累计获得了已经超过有40亿次的播放量了。 那他是在1985年的时候呢，出生在美国纽约州，美国的一位非常著名的女歌手，以及是词曲创作者和 model。那 Lana Del Rey 呢，也是擅长这样一种比较冷冷的声音状态。希望各位来喜欢我们的音乐。那么下面的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的 DJ Ken 带给我们的 Early Party Dance。这样的混音作品来自于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 Mr. 长常小航，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Here Comes the Beats。作品叫做 Walking Down， 来自于 Loving Arms。 那当然今天我们的混音 DJ 叫做 DJ Ken， Early Party Dance， 顾名思义就是要在这样的一个 party 之前我们值得去听的这样的一种热场的音乐了。希望各位来喜欢我们今天的音乐选择和这样的派对的音乐热场。15:09，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当然了，也欢迎各位通过抖音来看一下我的视频直播，抖音可以来关注一下常先生 FM， 看看我们到底现在正在进行着什么样的一些个很神奇的直播音乐状态。常先生马上关注了。那当然了，除此之外还应该来跟朋友们继续分享一下我们的欧美音乐的大事小情。 Taylor Swift 怎么了呢？Taylor Swift Reputation Stadium Tour 名誉旅巡演呢，最新的也在这个亚特兰大啊，两站票房高达是$1,809万。那目前呢是26场的累计票房已经超过了$1.82亿，这个场均是$699万。这个在记录方面啊， Taylor Swift 也凭借了单场$905万的这个数据，跻身女子世界巡演单场票房记录前十位，并且占据了前两席。而 Madonna 包揽了前四，那前十一呢占七，这个妥妥的是巡演的女王啊。此外呢，还要再来关注一下 Taylor Swift， 同时呢也是凭借这两场的巡演的数据呢，跻身北美女子巡演单场票房的记录前五，并且在前十占据了有5个席位，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成绩啊！也要恭喜一下 Taylor Swift 啊，赚的是盆满钵满了。这里是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想要查询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0825，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直播歌曲列表了。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Yeah, come on. 耳边的音乐作品就是来自于刚刚我们听到过的 David Guetta featuring Sia 带给我们的 Titanium Alisa Remix Edition。 而下面时间我们会继续听到来自于 Michael Michelle featuring Tom Novi and Car Deliers 带给我们的 Your Body。 而这个也是来自于 Car Deliers 他们的全新的版本的混音内容。当然在这里呢，还要跟各位听友们去分享一些最近的欧美音乐的大事小情。比方说啊，来看看 Ariana Grande A 妹怎么了呢？这个 A 妹啊，她这个叫做 No Tears Left to Cry 泪已流干，她在澳大利亚获得了两张的白金唱片的销量认证。而这个 No Tears Left to Cry 是美国的女歌手 Ariana Grande 演唱的一首最新流行单曲，她的词儿呢是由她本人还有像是 Max Martin 来一块儿合作编写的。在这个今年的四月份的时候呢，也是为了推广她的专辑 Sweetener， 她的首支单曲通过 Universal 全新发布的。而这样的一首单曲 No Tears Left to Cry 是当时空降了有澳大利亚、挪威、葡萄牙、捷克还有像是匈牙利、爱尔兰、马来西亚、新加坡、希腊以及斯洛伐克等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排行榜冠军。而在美、英、加、新、德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排行榜获得了前五的好成绩。我们也祝福一下 A 妹能够有更好的音乐成就吧。继续来分享我们这样的一首 Your Body 你的身体。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想要来了解更多的内容，您可以来现在关注一下我的微博，叫做主持人常小航。关注之后可以看直播，也可以呢通过我的公众号啊，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我的公众号常先生，然后回复一下0825查询我们本周节目的歌曲列表，一起来感受一下周末能量的音乐沉浸。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Listening to Rhythm X 节奏驾到。 13分，那么距离我们的半点广告还有3分钟的时间了，在这里也要跟朋友来说一下啊，准备来开始今天我们的点名互动聊。怎么玩呢？还是老规矩，马上拍下你面前的 FM974 的字样，拿起手机拍下你面前的FM97.4 的字样，把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如果你在用手机的 APP 听广播的话呢，你也可以来进行截屏啊，然后把这样的一张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来参加我们正在进行的节目的互动。我们会在今天下午的15:45开启今天的微信广播点名互动，我会在电波当中念出来你的微信名字，想要参与的话就要赶紧喽。

欢迎回到今天节目当中，节奏驾到正在直播，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直播当中啦。在这里呢也要来到我们今天最后的一个时段的节目当中，电子音乐的会音继续为您送出。刚刚我们听到过了非常多来自于 DJ Kian 带给我们的 Early Party Dance 当中的一部分内容了，下面时间继续来关注这样的一种在派对的热场，我们能够听到什么样的一种音乐的节奏了啊。当然了，我们在这里还应该能够听到就是各种各样关于这个欧美音乐乐坛当中的大事小情，来关注一下其实上周的这个排行榜的情况呢，我们已经有一个总结了，有这个 Travis Scott 两首歌曲是空降到了 Top 10当中，公鸭继续夺冠，然后呢前十位哈变动的情况如下，第一名 Yes Drake， 然后第二名是 Maroon 5， 第三是 Cardi B 的这样的一首 I Like It， 第四位是这个来自 Travis Scott 他的作品，而第五往后呢大多都是这个说唱的音乐。而我们可以值得一提的是呢，在这个上周的单曲榜当中啊领先的是这个 Drake， 而在本周呢又不太一样了，本周呢有七首歌曲是来自于 Nicki Minaj 的专辑的单曲，那么当然有九首单曲是同时在榜，而且呢可以来关注一下，包括有像是 Barbie Dreams 还有 Bad 以及春丽，还有像 Rich Sex 还有像是 Gangnam Burns 等等等等，都是能够来到了这样的一个单曲100的排行榜当中，恭喜一下 Nicki Minaj 了。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要看一看榜单的情况，本周的这样的一个榜单的情况来跟各位来去简单说一下哈。 Drake 依然是排名第一的情况，其实前三位也没什么变动，依然都是 Drake Maroon 5以及 Cardi B， 而之后呢从第十位可以看到 DJ Kelly， 然后再往后第九是 LMI， 第八是 Tiger， 第七记住第七是 Travis Scott， 而在上周呢是 Travis Scott 排名第四，所以说是能够掉下去了有三个位次，还是比较令人感到小怀疑的啊。不过在美国目前来讲还是非常受欢迎的，这个 Travis Scott 已经有在刷榜的嫌疑了。继续来看我们的音乐内容，来分析一下各种各样的电子音乐的混音，来自于 DJ Ken 带给我们的 Party 的热场的音乐是什么样子的走向，一起来感受一下哦。但是同时呢也是希望各位听友们来继续关注我们的电子音乐之外的互动点名。哎，怎么玩呢？拍一下你面前的 FM97.4 的字样，把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啊，把这样的一张照片发送过来，参与我们将会在15点45分进行的微信广播点名互动，我们将会在电波当中点出来那些个参与到节目的互动的朋友的微信名称，欢迎各位。我是 Mr. 常常小航，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Can you dance to my beat?Ask yourself, can you dance to my beat? Can you dance to my beat? Here comes the beats, coming for tempo. Me when I ask. 听到这里会发现，其实在音乐当中混杂的一些个这种空灵的女声也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哈。电子音乐的混音可以说是有万般的变化。那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 DJ Ken 带给我们的作品，叫做 Early Party Dance。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欧美音乐的专辑榜的情况。其实呢，我会发现这个最近呢有一批歌手们，他们的作品呢是上升比较快的。尤其呢这个专辑当中啊，发现了有 Mamma Mia Here We Go Again 这样的一个电影的原声，也是能够排名到了第九位，还是值得这个可圈可点的。另外还有另外的一位，这个是 XXXTentacion， 他的作品呢也是能够来到的第八位，这也是在近不是半年，而是近三个月以来上升速度非常非常快的一个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我觉得更加偏意识流多一些。而另外排到第十位的是 The Greatest Showman， 这样的一个音乐，也算是音乐剧电影的原声作品，排名了第十。也就是可以看到专辑榜的第九跟第十都是原声类的 OST 的 album， 很有意思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另外的资讯内容，来自于 Cash Up 啊，前妞怎么回事呢？涅槃重生再度来华，来到中国演出哈。那么 Kesha 呢，他要在这个9月19号登陆南京，叫做彩虹内地巡演首站，要登陆南京，到时候可以来去南京感受一把来自于 Kesha 他的作品了。他曾经演唱过当时有九州的冠军单曲 TikTok， 如果你想听的话，到时候应该不能错过 Kesha 的作品和现场的功力怎样，我们到时候9月19号见分晓。 Touch me when I don't.Touch me when I don't. Touch me when I ask. Touch me when I don't. Touch me when I ask. Touch me when I don't. 反正我们点名就要开始了，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您没听错。我们一会儿的点名互动呢，将会是很简单而且很有意思的一个玩法啊。拍一下面前的 FM974 字样，把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即可，一分钟之后开启点名，一分钟之后再发照片的话就不算数了。 北京时间的15:45，我们今天的点名互动现在正式开始了。此时此刻要还没有发照片的话，就已经来不及了，就已经不作数了啊。那所以呢，现在看看我们最后一位发过来的照片的朋友是我们的网友京城爷们儿啊、哦，以及大 H， 你好，在车里面听的节目很开心，是不是哈？那当然，同时呢，也要来欢迎一下我们的网友这个陆学辉，你好，还有我们的这个郭和宇。还有 I am 凯凯以及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还有晴空以及沙漠雨宣主张春雨以及西蒙的猫，欢迎网友我们的仔仔啊，仔仔貌似好像是在一边吃着冰淇淋一边在车里面听的节目，是不是？据说吃冰淇淋会让人很胖，当然了，这个除非你不太在意自己的身材的话，我觉得那吃冰淇淋无所谓，但是如果说现在还小，但是未来想要一个苗条的身段的话呢，冰淇淋还是能少吃为妙一些啊。毕竟偶尔解解馋还好，但是可以以后替换成 frozen yogurt， OK 吗？再来看一下，我们还要翻篇啊，继续来欢迎一下我们的网友，这个来年秋风起以及星之雨，还有雨同学奋斗吧小鸟，以及 YY， 还有麦浪2018至天使，再欢迎一下老傅雨烟，还有西头哥 WG 以及众太阳无人之墙。各位辛苦了，来到节目当中拍完照片还满意吗？今天我们点名互动到这里先告一个段落，继续来关注我们的 DJ Kian 带给我们的 Early Party Dance 热场的派对音乐，电子音乐的舞曲只在节奏驾到，每周末才有哦。记得时间是周六周日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4点，为您倾情带来。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107.4 Beijing Music Radio Res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Your daddy must have been a drug dealer. I don't know, I'm just saying anything to get me up inside your throat. 12分来继续关注我们的欧美音乐大事件，来看看我们在上周还有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神奇的事情呢。在十年前的8月13号那一天的时间， Kevin Jonas, Joe Jonas 跟 Nick Jonas 三人团体 Jonas Brothers 第三张的正规的录音室专辑 A Little Bit Longer 正式发行了。那这个专辑当时呢是以525,402的首周销量空降 Billboard 200专辑榜单的冠军，当时的销量应该说是非常厉害，都是实销啊，没有流媒体这么一个什么所谓的叫折算销量这么一个说法。虽然时代不太一样了，但是呢这三支在美国的火爆程度不比 TFBOYS 在国内的程度差啊。而这样一张专辑 A Little Bit Longer 当时呢是为签约公司歌手当中最高的，同时也是霸占的专辑榜的冠军两周的时间。当时我们记得这个滚石杂志还给出了一个四星的高分好评，而且这目前这个专辑在全美的销量已经突破了200万张，全球突破了400万张。要再次恭喜一下 Jonas Brothers 这样的一个专辑了，叫做 A Little Bit Longer。 虽然是十年前的一张专辑，但如今再听起来的话依然感觉到这种热情满满啊。那随即现在呢 Nick Jonas 以及 Joe Jonas 几位已经不太一样了，时过境迁，玩起了单飞，还有另有组合，不知道你是否能够青睐他们的音乐跟他们的声音呢？今天节目的最后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Adele。 Adele 之前呢因为这个嗓音的问题，他进行这个声带的小节的一些个手术也好，还是治疗也好啊，应该说是比较的辛苦。而目前来讲，他在准备着2019年的发行新专辑的一个过程了。如果是真的话呢，应该说是又过去一个四年的时间。 Adele 他抓发行周期可真的是长得不得了啊。在2008年他发行专辑 19, 当时获得了这个当年的水星音乐奖提名，也并且在全球取得了超过900万张的销量。其中单曲 Chasing Pavements 获得了格莱美最佳新人和最佳流行女歌手两座大奖。而在2011年呢， Adele 的第二张录音专辑 21 有三支的冠军单曲，当时突破了3200万的销量，也是21世纪全球销量最高的录音室专辑没有之一，也被 Billboard 官网评为史上最伟大的专辑之一的第一位。当然这个 Adele 呢也在第54届的格莱美音乐奖颁奖礼的现场呢，凭借专辑 21 啊，获得了包括有四项通类在内的一共有六项大奖。而在2013年2月份 Adele 他还凭借 Skyfall 获得了金球奖、奥斯卡奖的最佳原创歌曲奖项，同年12月份也获得了这个叫做大英帝国元佐勋章啊，很有意思，这个一个歌手啊非常不容易。那2015年他也获得了这个第三张的录音专辑 25, 当时呢销量也是通过首周803,380,000张的销量获得刷新了这个英美两国的专辑的首周记录，可谓成绩了得。而在最近的2017年的2月12号，凭借专辑 25 获得了第59届格莱美音乐奖包括年度制作、年度专辑、年度歌曲在内的一共有五项大奖。当时我也在现场看到了 Adele 他的情况，我觉得是就实至名归吧。而且他还是在现场做了一个非常棒的致敬 George Michael， 你还记得吗？ 欢迎我的网友来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钟首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就对了。稍后将会是能量音乐节目，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中午的12点钟再见了，各位周末愉快， Happy Weekend。 You are listening to Raisin Eggs 节奏驾到。 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